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，多个注册货轮魏源号船员13号在京津港举行了庆祝会。会上讲话人说，金日成主席20多年来转战在风雪大作的白头山原野上，历尽艰辛，取得了解放祖国、解放民族的伟大胜利，并强调他展开浴血奋战、坚决抗日的足迹，如今也留在白头山的绵绵山林和鸭绿江的曲曲弯弯。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